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林，季千少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，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。 我们点亮突然间。 沈化到北京后一直没能找到工作，这让沈化的爸妈对慧娟非常不满。慧娟有苦说不出，只能把一肚子的怨气、怒气、窝囊气集中爆发在邓文轩的身上。 警察是常驻医院的巡警，动用警力维持医院秩序，保障医务工作者的安全，这在国际上都不多见，可见当下的医患关系紧张到了什么程度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前不久被捅死的那个医学院的学生王浩，正好好的实习着呢，病人家属进来就是一刀。其实那孩子跟病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至死他都不会知道这一刀究竟是为了什么。还有同仁医院喉科的女医生徐文，被病人追着砍，砍倒了还砍，这得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？而徐文手术之后醒来，首先关心的是他的手有没有受伤，还能不能再拿手术刀。据说这位女医生热爱医学工作，工作的时间是工作，业余的时间也是为了工作在看书学习，甚至不谈恋爱，也没什么业余爱好。很多人从医是为了谋生，而这种人从医是因为热爱。热爱是一个职业的最宝贵的要素啊。失去这样的医生，那是医学界的损失，更是病人的损失。邓文轩为此痛心疾首，却无力回天。他只能恪守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所学医德，独善其身，为了我的病人的最佳利益，而不是为推行社会政治财政政策或我自己的利益而行动。做医生是需要天赋的，除了医学天赋，还需要悲天悯人的天赋。这一类人那就是为医学而生的，邓文轩就是这一类人。 慧娟理解邓文轩，她不理解就不会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。这在中国当医生多难呢、啊、首先从业门槛高，这点上倒是跟国际接了轨。普通大学生4年毕业，医学院学生需要5年，毕业后还得读研，不读研想进3甲医院干临床想都甭想。在北京博士才能进得3甲，还不一定干得上临床。可是境遇收入呢，天天早上7点走，晚7点回，还得在没意外情况下，这辛辛苦苦一年下来20几万人民币。邓文轩这级别的医生在美国50万到100万美元，说到底对医生对医学的尊重是对病人对生命的尊重。而医患关系紧张不能只怪到医生头上啊，医生也是人，也要吃喝拉撒，也有7情6欲。慧娟说，沈化的事我出面办，你别拦着行不行？他出面自然得用邓文轩的面儿。 邓文轩点了头。沈化的事让邓文轩再次痛切地意识到，自己不仅是医生，还是丈夫、姨父、父亲等等，自己必须在多种角色中做平衡，平衡不好了就会出问题。 周日的上午，珊珊到家里来看沈化，顺便向邓家人宣布了他和刘旭刚的事儿。如果说从前他来家里说这事儿的时候还带有征求意见的性质，可是这次不同，这一次珊珊变得非常的坚决。他说他跟刘旭刚定了，刘旭刚非他不娶，他非刘旭刚不嫁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谁还能说什么呢？不用说，人家刘旭刚是为了你们家沈化被拘留三天的，就算没这事儿，除了亲爹亲妈，别人没必要在你情我愿的事情上说三道四。可是沈化还是从心里为珊珊感到悲哀啊。客观地说，珊珊的条件不错，无论是学历、年龄还是长相、工作，可仅仅因为是一个外地人，就得降格以求找一个工人吗？沈化也不是不相信珊珊对旭刚感情的真挚，但是他更认为那终究是各种条件平衡下来以后的结果。他又联想到了自己，即使能找到满意的工作，也未必能赶得上珊珊。想到这儿，沈化不由得绝望起来。想当初自己来北京，一为事业，二为爱情，可是到了今天，自己身临其境，他才知道这事业、这爱情现在距他的距离并不比他在家乡的时候更近呢。就仿佛天上的那轮月亮，无论是对于北京的他，还是对于在家乡的他，一样的公平，一样的冷漠。 刚刚吃过午饭，珊珊就要走，怎么留也留不住。旭刚今天出来，自己得去接他。现在一点钟不到，刘旭刚下午五点钟出来，从这儿到那儿乘公交40分钟。珊珊去那么早干嘛？珊珊说想逛街，此人素无逛街的习惯，去商场就是购物，出门前列张单子，记上要买的东西，到后照单子拿东西结账走人。于是沈化和小可都觉得蹊跷，就不断的追问，珊珊才吞吞吐吐地说想给她自己买身好看的衣服。沈化点着头说，女为悦己者容。说完自告奋勇同去。买衣服是沈化的强项，小可留在家里没事儿，也就一块去了。沈化为珊珊选了身淡蓝色的套装，上衣是没有袖子的小立领紧身套头衫，下身是拖拽至脚背的裙裤，100%涤纶面料，走起路来飘飘洒洒的，就像行云流水。最高妙的地方就是这非常符合珊珊平时穿衣服的习惯，珊珊从来不穿裙子，夏天穿短裤，如此熟悉她的人看起来不突兀，她自己穿起来也自信。只是裙裤需要牵个边，于是他们拿着来到了商场的改衣部。改衣部的年轻姑娘接待了他们，姑娘操着一口外地普通话，问她是山西来的，但看她接过去裤子，画线、裁剪、锁边、熨烫，动作熟练，一气呵成。闲聊中得知她本科毕业，学经济管理。现在大学生管什么用啊？姑娘说着，听口气自慰的成分多过自嘲。多少找不到工作的，摆地摊的都有。这姑娘在这里每周可以休息一天，每天早9点半到晚9点半，每个月收入3000多。 这也算是在北京工作吧？可是这个样子在北京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用每周休息的那一天赚着每月3000多的那点钱去西单王府井转吗？恐怕也只能是转转了。想到这儿，沈化灰暗的心情越发的灰暗。珊珊来的时候跟他说了他醉酒那晚的事情，提到了在他身边忙活的那两个男人，不用问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男人在他身上忙活了些什么。那天晚上刚一入席，他就感到了一桌男人对他的强烈欲望。酒过几巡，他身旁的那位据说是个大领导，在桌子下面抓住他的手，并把他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腿上。沈化试着挣脱，可是挣不脱，又不敢强挣，只好任他去了。再到最后，他竟然拉着沈化的手，把他的手挪到了自己大腿的根部。又几杯酒喝下去之后，在沈化破碎的记忆片段当中，他记得那个领导竟然解开了裤子扣。如果不是珊珊及时赶到，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儿，怎么想都不过分。难道这就是你要来的北京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不要也罢吧。珊珊换上新衣，飘飘洒洒地走了。沈化和小可替珊珊拎着换下的旧衣服回到了家里。路上，沈化对小可说了自己的决定。 小可，有时间一定去看看我，看看那个远离北京的小镇。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处，空气好，人少，东西便宜，人情味浓。对了，那里有个人现在还在等我呢，他条件不错，到时候你去的时候看一看，帮我参谋参谋。 小可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，他只好跟着沈化的话来找话说。 那当初你来北京时，那人同意吗？ 沈化笑了。 肯定不同意了，可是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有什么办法？他一心想结婚，可我不想，我不想才20多岁就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，上班下班带孩子做饭，今天和昨天一样，明天又和今天一样，那种复印机复印出来的日子跟谁过我也不想，他条件再好也没用。不过当然了，这说的都是当时的想法了，现在想想他很难得，在我们那儿跟郑海潮在北京的地位差不多。 听到郑海潮这三个字，小可的脸当即僵了一僵。沈化注意到了，关心地问道， 小可，你和郑海潮怎么样了？ 小可的回答倒是若无其事。 分了。 沈化追问， 为什么？ 小可看了沈化一眼， 我不相信他呀。 沈化完全无法理解。 就因为他刚开始欺骗了你，所谓的欺骗啊，是吗？ 小可摇了摇头。 不是，因为他条件太好，太优秀了，我不相信太优秀的男人。 这一下子沈化理解了。在邓家住的这段时间，他比较清楚小可对他爸爸妈妈婚姻状况的感受。如此，他这种忧郁环境里长大的文艺范儿小清新，说那样的话，做如此的选择，也算合乎逻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辆兰博基尼跑车从他们身边一闪而过，车主是一个长发的女孩。沈化之所以能从一闪之中注意到了这个车，实在是因为那辆车太引人注目了，通身的艳粉。从来到北京，他就没再见过第二辆这个颜色的车，不用说，是那个车主自己去 4S 店涂的。只要你喜欢，你就可以做到，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境界？望着前方滚滚车流中时隐时现的艳粉，沈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下定了决心，要为他的梦想做最后一搏。 沈化在中威公司前台等郑海潮，沈化事先没联系，没联系的理由也想好了，路过顺便进来看看，事先不能联系，联系了万一被拒绝就没了余地。沈化想自己得跟他面谈，重要的甚至不是谈，是面，见面。男人是视觉动物，沈化不能忘记海潮见到他时的眼睛一亮，那一亮里有欣赏，有赞叹，当然也有欲望。 从前台女孩那儿得知郑总确实在公司后，沈化坐下等。靠墙有四个连在一起的塑料椅。 电梯的门开了，郑海潮送光瑞药业的老总向飞出来。向飞正在争取中微的投资以求上市，之前他与多家的投行进行过接触，最终还是锁定了中微。中微郑海潮给出的意见和建议与他不谋而合，那就是脑神经外科新药脑神宁的研发成功正是光瑞药业上市的利好，目前必须尽快占领消费市场。药物是特殊的商品，它的推广渠道不是广告，是脑神经外科专家的临床实验报告和药物的评估论文。二人走出了电梯，郑海潮对向飞说道，向总啊，就算您能熬过今年啊，这还算是乐观的估计啊，不过照这个势头，明年恐怕很难熬过去。如果脑神宁不能尽快的占领市场，我怕是没有办法为您做什么了。换句话说呢，光瑞能不能上市其实不取决于我呀，它取决于您呢。你看啊，说到这儿，郑海潮闭上了嘴。他发现向飞走神了，眼睛直愣愣的看着某个地方。他顺着向飞的目光看去，看到了坐在墙边的沈化。两个人同时停下了脚步。 沈化正拿着手机玩削水果。这时感觉到了什么，他抬起头，腾一下子立起，同时脸腾一下子红了。只见海潮身边的那个中年男子，中等身材，长方脸，浓重的剑眉，有点像香港演员吕良伟。哎，他不就是孙景的向总吗？显然向飞也认出了沈化，沈化从他看自己的眼睛里看得出来。 两个男人向他走了过来，沈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海潮招呼他，他听到自己嗯了一声。这个时候海潮转身问身边的男子，嗯，向总啊，您认识他？ 沈化等待宣判。沈化心想，如果这位向总说认识自己，就得说出来怎么认识自己的，那么自己来这儿的目的肯定泡汤不说，他和孙景的事儿也将在家人熟人中当笑话传开。命中八尺莫求一丈，今天自己就不该来自取其辱，该老老实实收拾东西，清清爽爽地离开北京。 向总终于开口了，可他的回答是不认识。沈化猛地一抬头，只见向总对他微微一笑，我就是觉得这个女孩好漂亮啊。哎，郑总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当然了，我也觉得很漂亮。沈化，你这是、 嗯、我没事，路过好奇进来看看。 哦，向总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漂亮的女士叫沈化，是我女朋友的表姐。 听她这么一说，沈化的心剧烈一跳后沉沉下落。海潮当然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，端出女朋友直接拒了自己。 向飞的剑眉一扬，哟，郑总有女朋友了？郑总看中的女孩肯定不一般啊，什么时候让我们见识一下呀？哎呀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向总，也就是个一般人，也许你见过，叫邓小可，啊，邓文轩的女儿，啊，为了脑神宁的推广，光瑞药业列出了九位脑神经外科重量级的专家的名单，邓文轩位居其首啊。公司对每位专家的情况进行了充分调查了解，包括家庭成员的情况，以期能找到突破口。可是迄今为止呢，九位专家他们接触到了八位，只有邓文轩接触不上。邓文轩不仅是专家中的专家，更以廉洁正派著称，成为了所有药业公司的主攻目标，导致他过度防范，黑白不分，偏激固执，这让向飞很是头疼啊。向飞注视着郑海潮，郑总啊， 这么重要的资源为什么不说呀？啊，向总，如果说了有用，双赢，我能不说吗？郑海潮说着转对一边的沈化介绍，啊，沈化呀，这位是光瑞药业的向总。向飞伸出手，我叫向飞。沈化机械地握着向飞的手，向飞凝视着眼前这美丽的面庞，留个电话方便吗？海潮笑了起来，他在心中感慨，果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。 珊珊妈来电话了，她实在拗不过女儿，于是她只好让弟弟邓文轩帮着劝劝。于是邓文轩跟慧娟商量，是不是让珊珊带刘旭刚到家来坐坐，万一那孩子真的不错呢？慧娟考虑了一会儿说，哟，别来家，这来家意味着某种认可，在外面一块吃顿饭，名义就是为沈化的事咱表示感谢。明天就是邓家请旭刚吃饭的日子了，珊珊忧心忡忡，她很清楚这次吃饭是对旭刚的考察。珊珊不怕考察，但是她怕舅妈当旭刚面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，怕旭刚受不了。舅妈那人说好听点是透明直率，有一说一，说不好听是不管不顾，随性粗暴。这天是周五，珊珊和旭刚相约看电影。进电影院前，珊珊接了慧娟个电话，名为提醒她明天吃饭的事，实际上是在珊珊听来给自己打预防针。你妈刚又来电话了，珊珊，专门给我打的哦，让我明天帮你看看，我答应了。答应的事儿啊，我就得做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慧娟就差说，我提前都跟你说了啊，别到时候怪我当面不客气。 旭刚察觉到了珊珊情绪的异样，整个晚上心不在焉。从电影院出来，旭刚问他，珊珊你怎么了？ 听旭刚的问话，珊珊决定想要说出来，因为他得让旭刚有个思想准备。旭刚，是这样的，我舅妈那人啊，怎么说呢，人很好，就是有一点点势力，这个年龄的女人容易这样，到时候啊不管她说什么你可不许生气哦。 旭刚笑了起来，他对珊珊说，在这件事上他如果生气只是跟珊珊生气，别人跟他没关系。旭刚的温和让珊珊很是感动，他抱住了旭刚的胳膊，那胳膊结实而温暖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，没有你。 海潮一直觉得小可并不适合职场，而且小可那种无谓的、不科学的、不自量力的坚持牵扯了自己很多的精力，但是小可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？ 王海玲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西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转，就你最适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千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，王明君。 我们点亮，忽然间飞了。 受珊珊妈的嘱托，邓文轩和慧娟决定见一见珊珊的男友刘旭刚。而珊珊很清楚，这次饭局是对刘旭刚的考察，于是不免忧心忡忡。 邓家四口来到的时候，海潮已经等在了餐厅包间，是慧娟通知的海潮。事实上，决定这次请客把小可和海潮撮弄到一块儿，才是慧娟的重要动机。上次跟陈家在国贸吃饭，小可生了海潮的气，最初他以为啊，那只不过是小孩子们的小打小闹，是所谓的爱情的调味剂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没想到小可就是过不去，从此再也不跟海潮联系了，这让慧娟非常的着急。感情这个事儿，说白了就是个习惯嘛，你等他习惯了身边没你的时候，他习惯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哭都没地儿哭去。慧娟几次问小可，小可总是回答不合适。再问哪儿不合适，他就急了，只是说分了分了就别问了。 小可没想到海潮在，有些天没见了，见到海潮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委屈。小可竭力克制住想哭的冲动，对海潮笑了笑。国贸吃饭后，陈家再没有理过小可，小可再没接到过一件与业务有关的工作。昨天更是整整的打了一天字，打得手指头尖都疼，到下班的时间翻翻，没完成全部资料的七分之一。而实习老师给他份文件，让他一周内录完，并特别指出是陈总交代的。于是小可知道了陈家开始整自己了，明知挨整还得硬挺。小可需要南石证券给自己开实习证明，下班后加班打字，一直打完一天的夜数方才收工。出公司的时候天都黑了。 郑海潮招呼小可，并且拉开自己身边的椅子示意他坐下。慧娟在背后用力地推着小可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小可不想显得太矫情，他走到了郑海潮的身边，大大方方地坐下了。郑海潮歪过头来对他低声地说，小可，还生我的气啊？这些天来，郑海潮一直想约小可见面好好聊一聊，可是一直忙，没有顾得上。听郑海潮这么说，小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没说话。海潮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也只好沉默。一时间气氛有一点尴尬。 一直密切关注他们的慧娟忙开口说，海潮啊，几点了？ 郑海潮抬起左腕看了一眼，差十分十二点。 那看表的动作亲切熟悉，男子气十足。小可无可奈何地发现，不管海潮有多么对不起自己，不管自己多么的不应该爱他，可是自己就是爱他。哦， 还不到时间呢。哎呀，但是他们两个人作为晚辈，是不是该早一点到？海潮，你那么忙，都早早的来了。慧娟说着，发表着自己满心的不满。小可连忙说：“妈，到时候您说话注意点，千万别当面让人下不来台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刘旭刚帮咱家那么大忙呢。” 哼，什么帮咱们家忙？他其实不就是为珊珊吗？ 呀，妈，反正您别管就是了啊。 嘿，你以为我想管，我愿意得罪人？ 哼，但是珊珊他妈昨天晚上特地给我打了个电话。 慧娟强调了我字，说 他妈说让我帮着把把关，我答应了，答应的事情就得做。 昨天接完珊珊妈电话，自己就给珊珊打了电话，没别的意思，通知一声。没想珊珊刺猬似的，不等他说，先反驳，滔滔不绝一大篇。有句话深深地刺伤了作为中年妇女的慧娟，那句话是： 我可不想才二十多岁就像四五十岁的人那样活着。 你可不想，这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吗？你看我们可怜啊，我们看你可笑。青春啊，是一个人人都有的大礼包，你满怀希望，自以为是，一层一层拆开来的时候，里面可能就是空的。就你这想法，这选择，到头来十有八九你不敌我。 小可不知道慧娟为了什么，但是听出了她对珊珊情绪很大，于是她有点急。 不是不让您做？ 慧娟打断小可的话，我认为他们不合适，既然不合适就不要再拖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我说过这种事儿就跟戒烟戒毒一个理儿，真下决心戒，没个戒不掉的。 说着慧娟忽然住了嘴。 包间的门打开了，服务员引着珊珊和旭刚走了进来。旭刚显然是精心地收拾了一番，越发的帅气，英气逼人，这甚至让见多了帅哥的沈化都不由得眼前一亮。在座的人里只有慧娟不为所动，当大家都起身招呼的时候，他只是微微欠了欠身体，在一片轰轰烈烈的热情洋溢之中，这个表现相当的扎眼啊。 珊珊不由得又开始心慌，尽管事先有思想准备，可没想到慧娟会如此的露骨无礼。珊珊认为慧娟如果不是凑巧嫁给了自己的舅舅，慧娟和自己就是路人，那么路人和路人你尽可以不赞成，没必要反对，更没必要这么一马当先冲锋陷阵。我和旭刚碍你什么事儿了？把我们搅黄了对你有什么好？珊珊看了旭刚一眼，只要那脸上稍有难色，自己马上就拉着他走，爱谁谁。但是旭刚不仅神情平和，而且坐下了，珊珊只得机械地跟着入座。 人都到齐了，也都落座了，招呼也打过了，下一步该进入这顿饭的主题了。当然主题是感谢人家刘旭刚嘛，并且这个主题是慧娟提出来的，饭局也是慧娟一手张罗的，按说此刻该慧娟说话了，可是她一直没说话，其他的人也没有准备话，一时间屋子里陷入了沉默。 慧娟不说话倒不是诚心，因为他感觉到了珊珊的明显的敌意，一惊之下清醒，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分。自己是好心，好心不一定有好报，如果为自己的闺女，自己是不图回报，为一个外人有什么必要？于是慧娟的思路变了，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就得随之调整，所以她没马上说话，大概是因为处在调整中。 见慧娟没有开口的意思，小可、海潮和沈化齐齐把目光集中到了在场的另一位长辈邓文轩的身上。可邓文轩不善寒暄，尤其是在这种场合，他只是咳嗽了一声，没说出什么，只好又咳了一声。 小可想，爸爸如果再说不出什么，那只有他说了。可是没等他说话，刘旭刚开口了。刘旭刚说话之前，先扭过脸对珊珊笑了一下，让珊珊安心。旭刚看出了珊珊内心的恐慌和焦虑，然后他又平静地直视着对面的邓文轩和慧娟。叔叔，阿姨，你们这么忙，还抽空出来跟我吃饭，真是谢谢你们了。话题选得自然，态度平和诚恳，原本僵硬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，所有的人都活跃了起来，包括慧娟在内。 珊珊侧头看着旭刚，那目光里满是赞许。旭刚呢，他就在桌子底下轻拍着珊珊的腿，仿佛在说没事儿。旭刚的没事儿是珊珊来吃这顿饭的底线，同时也是对旭刚期望值的高线。这个时候旭刚的表现超出高线，落落大方，不卑不亢，甚至于不夸张地说，有种一览众山小的强大气场。一度珊珊担心旭刚拿不出手，这么说不是瞧不起，而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短板。郑海潮都不可能十全十美，让旭刚与这类平素他极少接触的人吃饭应酬，怎么说都是难为。小可松口气，与海潮、沈化交换着会心的目光。邓文轩谁也不看，只看旭刚，目光专注。慧娟猝不及防，有一点慌，她连忙说：“哪里，别客气。”找到了话说，于是慧娟镇定了很多。小刘，沈化喝酒那件事，多亏了你。珊珊一摆手，嗨，他练过跆拳道。 看着珊珊以这种谦虚的方式炫耀着，郑海潮不禁也来了兴致。他看着旭刚，真的吗？练了几年了？哎呀，练着玩，学了7年了。郑海潮转过头来对小可说，看来我是不是也得练点什么呀？啊，别到时候你需要的时候，我一点用都没有。 原本就是凑趣的话，没话找话的客气话，不想这慧娟连这都不爱听。她看着眼前的盘子说，话不都这么说，各有各的用，好比这鸡下蛋狗看门，论打架呀，海潮是不如小刘的。 论别的，我肯定是不如郑总。旭刚马上抢过了话头，甚至不是不如的问题啊，应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说着他还对海潮笑了笑，我一直听珊珊说到你啊，说郑总是成功人士。海潮连忙客气着，嗨，什么成功人士啊，哎，运气罢了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郑文轩开口了，小刘啊，你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？ 听邓文轩这么问，珊珊连忙回答，他是园林工程设计艺术指导。 嗨，珊珊你别瞎吹了，什么是艺术指导啊？那不过是为了方便联系业务给了个这么叫法，其实啊，就是工人，是专门从事园艺工作的劳动者，俗称园丁。嗨，这个我倒是跟珊珊算是同行，我们都是辛勤的园丁嘛。屋里所有人都笑了，气氛越发的轻松。旭刚征求珊珊的意见，珊珊，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详细的说说吧。珊珊一秒钟都没耽误的点了点头，不知不觉之中，她已经把自己完全放心的交给了旭刚，一切由旭刚处理。旭刚不慌不忙的说起来，叔叔阿姨，我是个独生子，我爸爸妈妈有住房也有收入，身体还算健康吧。我目前住着父亲单位的一套面积不大的承租房，我的工作也还算稳定，我喜欢我的工作。我的月收入是4000左右吧，加上奖金和提成，也能拿到6000，生活是足够了。我说这些的意思是，请你们放心，并请你们转达珊珊父母，也请他们放心，我会对珊珊好，我会尽我的最大努力，让珊珊过上她满意的生活。邓文轩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听完之后，转过脸对慧娟说道，他们是认真的。说完又转过脸对着许刚，我觉得这个孩子不错， 你觉得呢？ 慧娟点了头，可她心里想，这种事儿错不错的，看怎么说了。搁珊珊身上愿打愿挨，当然没错。要搁自己女儿身上，自己豁出去会同所有人为敌，也得出面拦住。他们懂什么？他们知道什么是婚姻，什么是生活。年轻的时候把爱情当一切，可以。敢等老了，知道爱情不是一切的时候，晚了。来之前，慧娟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万一需要，她该当罪人就当。现在邓文轩说不错，自己又何乐而不为呢？ 海潮对着小可耳语，刘旭刚是条汉子啊。小可点了点头，海潮笑着问，哎，这是什么的力量啊？小可抿嘴一笑，海潮接着说，吃完饭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怎么样？小可没有马上点头，海潮等着，与海潮同时等着的是沈化。坐在小可的另一边，他屏息静气。今天除了慧娟，沈化是现场另一个严密关注小可和海潮关系的人，甚至连他们的耳语都不放过。沈化的想法很简单啊，那就是只要小可不接受海潮，他自己就有希望。海潮催促道，小可好不好吗？ 小可点了头，沈化扭过脸去。一行人走出餐馆，兵分三路，旭刚和珊珊，海潮和小可，邓文轩和慧娟回家，沈化跟他们走。年轻人送邓文轩他们先上车，沈化上车后看着站在车下的两对人，同样的俊男靓女，一对让人羡慕，一对让人怜悯。要换做自己，宁肯单身跟俩老头老太太回家，也不会跟刘旭刚那样条件的人花前月下。车启动行驶，沈化透过车窗目送海潮带着小可向他自己的宝马三走去。沈化想，最后的希望没有了，自己该走了，离开北京回家。 晚上，海潮带小可去了小巷子里的一间咖啡屋，屋子里墙上挂着牦牛头骨，洗手盆的前身是卫生扣的石槽，玻璃窗上又涂满了油彩图案，还有两个吉他歌手穿得破衣落缩的，这里是十足的文艺和小资范儿。活动刚结束一出门，小可就迫不及待地问， 哎，你是怎么知道这儿的呀？ 在豆瓣啊。 你还上豆瓣？ 当然了，爱上豆瓣网的很大一部分是学生，时间很充裕，因为时间充裕或者说是闲得无聊，上豆瓣网寻求一些文化和精神，以及音乐和电影图书之类的，还时不时的搞一些像今天这样的小清新的线下会。可是像海潮这种人，忙起来脚后跟打后脑勺，怎么会有时间有兴趣上豆瓣呢？可是海潮的回答是，因为你上豆瓣啊。 我上是正常的呀， 但是我知道你上，这是必须的嘛。小可不说话了，海潮接着说，小可，其实我一直想约你好好聊一聊，哎呀，只是这些天真的比较忙。你怎么样，还好吗？ 听海潮这么一说，小可的眼圈红了，他镇定一下，说了公司里陈家的事儿。海潮听完好一会儿没吭声，然后说， 小可，你还记得刚刚认识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 什么话？ 海潮看着小可的脸色，小心地说着，我记得我说过你不适合职场。这一次小可没有反驳，他其实早就意识到海潮的话是对的了。作为职场中的成功人士，海潮确实比自己有经验的多。海潮看了小可一眼，小可，你有没有考虑过考研呢？ 唉，考虑过，但想遇到困难就退就躲，将来会不会一事无成啊？ 这不叫退，更不叫躲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适时的调整嘛。能不能成功的第一要素是你的选择合不合适你，对不对？ 如果发现了不合适，越早放弃就越主动吗？不抛弃不放弃作为口号嘛，说说可以，在现实生活中死抱着完全不适合自己的目标还不抛弃不放弃，那不叫执着，那叫什么呀？那叫一根筋。 小可默默地听着，一直点着头，然后他说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我发现我的长处是善于学习。 海潮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海潮一再跟小可说过他不适合职场，可是小可一再的坚持，小可的这种无谓的、不科学的、不自量力的坚持，牵扯了海潮很多的精力，精神上、心情上、时间上。就算小可适合职场，两个人都在投行工作，不是你加班就是我加班，哪里还有二人世界的时间啊？现如今小可只要是肯读研，那就太好了。心里一轻松，郑海潮就想跟他开玩笑，你不是善于学习啊，你是善于上学。 小可却不笑，小可若有所思地沉吟一会儿，点点头说，可能。想到毕业离开学校，心里就空落落的，还以为大家都是，可根本不是，好多人不喜欢上学，像沈化就不喜欢，可我真心喜欢。哎，你说学校多好啊，不用看谁的脸色，没那么多勾心斗角的事儿，还有文化氛围特浓。 对呀，总的来说学校还是单纯嘛，真的适合你这种人。哎，你喜欢就上，如果读完了硕士还想读，咱就考博士嘛，读完了博士还想读，咱就上博士后。 可第一步还是得抓紧时间确定考哪里的研呢。 你们学校的金融系就不错嘛。 将来争取留学校当老师。 对呀， 每天看看书，上上课，写写文章，做做学问。 你还白拿着工资有寒暑假呢。小可被逗得大笑起来，笑声犹如风铃一般。海潮含笑地看着小可，他已经好久没听小可这么笑了。阳光照耀生活， 恋爱是我。向飞让沈化到公司来上班，完全是因为沈化和邓文轩的关系。他对沈化的工作能力没有任何期待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沈化的表现让向飞有些刮目相看了。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的船，就你最适合。适合。